难民营的情况太糟糕了，空气里弥漫着难闻的味道，每个人的脸上除了麻木就是阴云密布，死气沉沉，在这恍若末日里苟延残喘。谢池坐回桌子前，拿起手套戴上，见藤田青也一直僵立在远处，过去问，你是想帮忙吗？藤田青也频频点头。那你过来，你把这些分一分，一小袋放6颗。谢池边说边将药丸箱给他，藤田青也开心地接过来。晚上，谢池与另外一名中国医生留在户外诊所，忙了一天，腰酸背痛。谢池帮那医生按肩，逢此时已经没有了男女嫌隙，也不在乎孤男寡女留守一事。大家站在统一战线上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救人。 没想到你看着这么熟，手劲倒是挺大。 中了。 刚好。 小时候常给爷爷按，练出来的。 哎，你是无锡人吧？ 对。 怎么留在南京没走啊？看你不像没有钱的样子。 没地方去。 家人呢？ 没有家人。 手算了吧，我来帮你按啊。 不用了，我不累。谢池松开他，扭着胳膊朝外走去。门外蹲了一个人，他俯视藤田青也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藤田青也抬头看他，不作声。谢池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他身穿蓝灰色短袄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如果你伤好了，就去难民营找个地方待着，如果想留在医院帮忙，就去找麦凯伦正式报道。李医生扭动脖子出来，朝藤田青也伸出手。 小谢说话就这么冲，看把人家吓的。外面冷，进来暖下吧。 藤田青也握住他的手，借着力起身进了屋子。李医生给他倒了一杯热茶， 喝吧，暖暖身子。 他接过来，微微鞠了个躬。李医生笑着打量他。 昨晚护士们说的那个好看的病人，就是他吧？ 谢池趴到桌子上，无力答话。藤田青也尴尬地笑了下，摇摇头。李医生坐下去，长叹口气。 哎，小伙子长得确实不错。是南京人吧？ 藤田青也摇头，放下杯子，又微鞠躬。 这么客气做什么？坐吧。 藤田青也看一眼谢池，默默坐了下去。李医生瞧着他骨节分明的手，打趣：“ 小谢，你看人家这手，快赶上你嫩了。” 谢池张开手对着光看了看，确实粗糙许多。忽然他想起何峰与他那个小兄弟的双手来，一掌心的老茧又厚又硬，连指甲缝里都是黑色的，可他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手。不远处的难民营又闹了起来，传来无数凄厉的尖叫声，日本兵又摸进来强奸女人了。藤田青也不知道什么状况，瞪大双眼站着朝远处微亮的光看过去。谢池站起来要出去，李医生拦住他。 你乱冲什么？ 他找了块布缠住他的头，随手在地上抹了两把灰，擦在谢池脸上。 把灯灭了，我出去看看。你在这儿多好，千万别出来。 难民营里，几个日本兵像幽灵一样在黑暗中乱窜，看到年轻的姑娘就抓，也不管什么场合，按住就强奸。动静闹这么大，声音越来越近，藤田青也猜到外面发生了什么。他听着那群失去控制的日本兵发出的笑声，感到愤怒与羞愧。这些野蛮的、丧失人性的畜生。谢池还是冲了出去，他也跟过去。 日本兵夜夜进犯，难民们也找到了应对方法，只要他们一出现，立马把年轻女孩藏到事先找好的隐蔽处。日本兵找不到女孩，连十来岁的男孩也不放过。安全区不能死日本士兵，否则他们会以此为借口，更加肆无忌惮地闯进来为非作恶。谢池不敢动刀枪，抱起一条长板凳，朝正在强奸一位老人的日本兵打过去。日本兵被砸得伏在老太太身上，气得裤子都来不及提，骂骂咧咧地就朝谢池扑过来。谢池又给他一板凳，日本兵往前抓，裤子掉在脚边，硬生生被绊了一脚，叫骂着扑在地上。谢池扶起那老太太，刚走不远，身侧又一个日本兵扑过来，把他按倒在地上，一手抱住他的腰，一只手掌落在他的胸口，激动地大喊： 花姑娘！ 谢池拧住他的手腕，将他的胳膊反折，往胸口重重一抵，日本兵被锤得猛咳两声。谢池迅速抬起膝盖将他踢开，一个翻身绕到他身后，扣他的胳膊绕着脖子，死死地锁住。因为动作幅度太大，他的头巾掉了下去。忽然一声枪声，光着屁股的日本兵举着刺刀对着谢池，即便抹黑了脸，也看得出花容月貌。谢池被刀抵着，不敢动弹。日本兵淫笑着看着他，正要上手，谢池偏身滚到一边，从木栏缝隙中钻了出去。 住手！ 声嘶力竭的吼叫从不远处传来，谢池看过去，只见藤田青也拦住一个抱着女孩的日本兵，怒斥着他。